话自信。 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 威马加入百度阿波罗2.0计划，让汽车更聪明，很有趣。 法国总统访华，DS7成为官方座驾。 快车道今日爱车帮帮忙，给您带来： 夜间开车看灯光有学问。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在主动安全方面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新车搭载了丰田最新的 Toyota Safety Sense 智行安全，包括 PCS 预碰撞安全系统、 LDA 车道偏离警示系统、 AHB 自动调节远光灯系统和 DRCC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统，通过毫米波雷达和摄像机传感器协助配合，提供更安全的驾驶辅助。 日前，百度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2018百度世界美国场上正式发布了百度 Apollo 2.0 计划，首批公布90多家合作伙伴，其中威马汽车正式加入，将成为未来首批应用 Apollo 前沿技术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加入百度 Apollo 2.0 计划意味着我们将以国民智能电动汽车作为核心载体，进一步探讨可量产的人工智能及自动驾驶技术，让汽车更聪明，从而为用户带来高效的智能出行体验。 近日，法国总统埃尔马克龙对中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双方就中法诸多领域的合作展开深入磋商。值得注意的是 ,DS7 作为本次法国总统的出行座驾。DS 自诞生以来就多次担任法国总统的座驾，其中包括戴高乐、德斯坦、奥朗德都对 DS 情有独钟。去年5月，马克龙也选择了 DS7 作为就职总统时的礼宾座驾，可见 DS 的血统和影响力。 欢迎来到毛铺安全课堂。并线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影响其他车的正常行驶，并线要提前做准备，一定要将车道前后的状况都看清楚再并线，重点看看要并入车道里车的行驶情况，诸如该车道内车辆的速度、前方是否有拥堵或减速情况、两车之间是否有足够的距离等等。毛铺苦小九在此提醒你，并线前应先开启转向灯，然后加速驶入要并入的车道，完全进入车道后回正转向盘，并将转向灯回位。并线时要讲究公德，不要强行并线造成意外发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毛铺苦小酒祝您出行平安。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咱们那个自驾游灯光的一些事情。就是出去玩嘛，开车也好还是去哪儿，这个灯光能够帮你做很多的判断。 对，说这个灯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路灯啊，就是咱们说有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关键没有路灯的时候。 其实不光是自驾游，有时候比如说咱们回到 日常行车， 晚上开车的时候必定要经过这个比如说村庄啊，或者说没有灯光的这个路段，比如像北京的南五环呢，应该是东向西方向和西向东方向各有大概4-5公里是没有路灯的。如果说你那个时候这个恰巧环路上只有你一台车的话，你真的不开灯的话挺瘆人，然后你要开灯的话你又显得自己很寂寞，所以就是车灯相会的时候，或者说车灯相对的时候，你如何判断来车的这个方向和具体的位置，这个我觉得在屏幕上就是那种对向行驶的那种屏幕上还好对吧，但是你要说在那个蜿蜒的这个山路上，尤其是一侧靠山一侧靠悬崖，你怎么来 通过这个对方的灯光来判断是上坡了、还是下坡了，还是左转了，还是右转了。实际上你看灯光的这个高低远近都能看出来。 咱们先来说点简单的吧，就对面你要看到有灯黄你就车来了， 那肯定的，对吧？你要看，但是有一个这个小问题啊，如果说你看的是一个灯在黄你的时候，它不一定是摩托车， 它有可能是一个灯坏了。 对，但有可能是一个灯坏了。所以大家一定要 这个如果 注意点， 对面有灯光来车的时候，相对也就是交汇会车的时候， 哎， 咱到时候别太快。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还又引出一个另外一个灯 啊， 就是上次老车说那个这示宽灯。实际上示宽灯对于整个车身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两个标志点、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它实际上是告诉咱们其他车型啊，其他 车型多宽、 你这个车大概有多宽、 对，判断好。 它为什么叫示宽灯啊？ 间距 示意宽示意这个宽度的这么一个灯。 对， 所以说大家伙儿看灯的时候，是示宽灯一般是两个小黄灯是吗？ 小黄灯， 对，一般是黄 灯。一般的消费者如果说是咱们听众朋友愿意改装的话，有可能改成什么白的呀、 LED 的， 然后蓝的呀、红的呀，就是基本上 能改字儿吗？上面写俩宽字儿， 可以。 那 你厂家给你提供这种服务没问题。 这个 写两个灯泡，写个灯带宽啊、 我见着过那个拉黑活的司机，车顶上放了一块 LED 显示屏， 啊、 从哪儿到哪儿5元一位。 哦， 就是天冷他不出来喊了，放在车上面，你看见这个字，你哦，这是拉活的。 是那个 LED 那种，就像外面那小灯带那种。 对，我们 小灯箱。 对，我们到那个外地看那个出租车上面，不都有一个那个长长的那个、 那是广告位， 那广告嘛，就他就是那个意思。 那就是万一警察叔叔来就把灯灭了 啊。对，但这个太招摇了，在北京可能见不到，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我是真见过。 对，所以那就先跟大家说这个大家可能不太常见的，或者说不太常在这个山区道路行驶的朋友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你如何根据这个来车的这个灯光远近高低判断，假如这是一个山路，你如何判断这个你将来的走的道是上坡下坡左转还是右转？ 我先问个这样的，就简单一点的，前面有个右转的急弯，就是已经标注了是右边是一个急转弯，我除了摁喇叭之外，然后看着远方，哎，那个怎么样是觉得对面是有车过来了？ 你这个呀，这个算是比较复杂的、咱们先跟大家说最简单的上坡跟下坡 啊。 如果 山区行驶， 如果说咱们自己开车的话，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上这个，咱们说这个坡都是可能会比较陡的那种坡啊，就跟上桥那样感觉似的。就是上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车灯是照天的，对不对？ 对。 下坡的时候，你的车灯是 照地 的，对不对？而且你照天的时候，你绝对是看不见路；你照地的时候，只能看见路的 眼前的一块， 眼前的那么也就几米的情况下。 我明白了，如果看对面有一道光柱往天上飞去，哦，前面是有个坡，而且车是往上走的， 对，那必然你待会儿要迎来的是一个上坡车辆 啊。 那它那个灯是什么样子的，你现在就明白了， 就反正是往天上照的。 对、 啊、 但是你基本上你要迎到它的时候你要下坡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减速。反过来呢，如果说是 咱们上坡 两辆车，你对着开都是那种下坡的状态、你发现自己的灯也是照得很近，然后对方的那个灯也照得 很 近，那说明你们会有一个相像的这么一个下坡路。 那我可不可以认为两个灯的焦点一般就是一个坡底儿啊？ 那肯定的， 差不多。 你们俩都交汇了，这 概念， 就是两个灯得照这个一起照差不多那块地方，就 是 最底儿的地儿。 是的。如果你们的这个速度相对一定的情况下，对吧？所以上坡下坡跟大家解释清楚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灯光来判断车距和对方行车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和路面，也能提个醒吧，尤其是在有一些山区路面和特殊没有路灯的情况下，还是能给您有一些帮助的。 对，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谈个恋爱费脑力，分个手又用尽体力，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姐姐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无奈说起前男友也 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跟大家聊聊灯。我刚才说那个复杂的，能到这个级别了吗？ 转向的时候咱们一般在山区会判断你照在山体上的这个灯的这个投射面有多宽。 这山体 对，你比如说咱们走山区路段的话，很少，尤其是咱们中国这个路很少是有这个从山中间掏过去的这样的路，就是左右两边都是山。一般都是什么呢？叫盘山， 对 吧？叫盘山路，一面是山，一面是这个 悬崖 峭壁。所以，如何去判断对方来车？这个车灯照在山体上，你比如说远远看过去，山体上有光，然后你如何判断你前面是右转还是左转？这个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小的窍门的 技巧。 如果说你的这个车灯，或者说对方的车灯照到山体的这个投射面非常大。实际上你在靠山行驶 啊、哦，我靠山行驶的话，它照在山体上，那我应该是左转了。 对，你应该左转，对方肯定是右转 啊、哦。 而且还要再教大家一个更简单，就不用看车灯了。一般咱们的这个山路啊，都是以咱们，因为咱们都是左舵行驶嘛 啊、 哦，都是以咱们的右侧靠山为基准来修的 啊、哦。 所以说，就是山路的这个 一般是上山的。 一般是上山走外侧，下山走内侧，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一般来说是这样， 就基本上是这样吧。但地方、哦、有的地方可能不一样，也许是就是反过来，有可能 啊、哦。 尤其抛开车灯不说啊，如果说是上下山相会的话，我考大家，就是到底是非占山体的那一侧去让行，还是占山体的那一侧去让行？ 占山体那一侧吧。 为什么？ 那它不是相对来说安全点吗？ 应该是占山体那一侧，应该是从保护。 我的意思是贴墙，贴怎么？我们占山体是怎么是贴大石头这块进的？ 对， 那个贴悬崖那边的，应该是它应该优先行驶， 更危险一些 啊。对，贴大石头这块的，你可以不行，你站起来先让人走。 没错没错，所以 要掉下去嘛。 对，这里边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如果在这个山区行驶的时候，如果咱们的这个右侧是这个山体的话 大山啊， 哎，记住，如果对面来车的话，咱们如果 减速多减一点， 对。要是有这个相互会车的情况下，咱们先提前减速， 是 要保证人对方的安全。因为就说句不好听的，就跟洪城刚才说的一样，咱怎么撞可能也就蹭上山了。 对， 但是人要为了躲你去 say goodbye 了， 往右掰一把轮的话，那很危险的情况。 对，山底下见了， 对，所以这个还要注意点啊。另外，这个如果真在山上有这种弯的什么，别怕费电，也别怕别人烦，该喇叭喇叭，该晃灯，就是你得让人知道你来了。因为有一些弯儿，我们在山上常见是 那种胳膊肘弯儿， 对， 是你根本看不见 那边是什么情况， 这是对面这个弯角的这个情况， 而且一定要减速。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比如说八达岭高速，就是八达岭高速走了一段，尤其是北向南，它会走一段这个盘山的下山路。那这个时候我更建议大家不要开远光灯。因为如果你那个时候是那种对向行驶的话，开远光灯对面上山啊，很难受的，根本看不见。 而且还是老远的。 对，尤其在碰到一些这个什么雨雪雾天气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高速可能还好，因为它如果它修的非常规范的话，它中间是有隔离带，是有那个我们能看到那个，对，它有那个竖起来的那个板子 啊， 就是你对方如果用远光，它会能给你把它遮挡过去，你看不见，只能通过缝隙呢看到一点。 对。 更厉害的是省道和国道， 这个时候 它只有就地上有线， 对， 没有 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就是如果说咱们走这个云贵川地区的高速，尤其是云贵川地区的省道，刚才老车说的，它基本都是盘山路，所以大家一定要 像318国道那种， 318国道现在修得很好了。 啊，也有破的地方， 基本上是就是由这个川西，然后进到云贵这一片，还没到西藏那一块呢， 就比318还破的道。 它实际上是盘山路更多一些， 哦，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一点， 对，多注意。 还有就是，尤其是晚间行车，怎么说呢？就我因为今年还去了趟三幺八国道，那算新三幺八了，就是像一水老师的话讲，修的还不错的。 是， 但是因为有雨季也好，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也好，山体依然有落石。 嗯， 咱排除说正好砸在你车脑袋上这个几率之外呢。它马路上也有石头， 石头 啊，这个东北话石头， 就是 石头，有的还挺大，所以说尤其是在晚间行驶，开了灯有时候也不一定能看得清。 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你前方有障碍物的情况下的时候，第一减速慢行，第二如果有这个让车的情况下，还是靠山体的这个咱们的驾驶员，一定要去主动避让。不靠山体的那一侧的驾驶员朋友， 对，再有就是远光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前面你要看到有车已经过来的，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咱别晃，就别开远光。 哎，我觉得这一点倒不是， 你 是 说 你就是双方互开一下远光以提示对方，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改了一下，别晃远光，晃 就一直开着是吧？ 对，你别一直开着， 但是说实话，这个我每次去老车他们家住的那个小区那附近，基本上都是那个灯都向天照，就是基本上都是大远光过来。 远光这事儿真的是应该是会用，不是滥用。 对， 就是我们尤其走在那种路灯比较稀少、全靠车灯照明的时候，如果是对向来车的话，尽量还是晃两下远光。给对面的车做个提示， 做一个提示。 对，说到远光这事儿，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有的时候沈阳回到我住的那个老家那块儿，有一段路是没有路灯的， 也没有路灯。 晚上我跟你讲，如果后边不管是你后边开个远光，还是前面开一个远光，就是本来到处都黑，就那一块亮， 就跟启明星一样， 你就发现世界都黑了，就一个远光灯，然后什么也看不着，这挺难， 实际上是很危险， 挺难的， 尤其是对向来车，你中间在没有咱们说的高速那样的隔离带的情况下， 对， 很容易就蹭着了。 对， 所以说大家伙这个远光呢，就没有车的时候照路牌，如果说有交车交会的话，咱晃一下就完了。 对，大家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还有一个测试，就是用这个假人做测试。如果说双方都晃远光的情况下，你根本看不见这个假人在路中间。 对。看不见，等看到的时候就晚了。 等看到的时候，你真的是就完了 。 所以就是为了咱们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这个安全，我觉得远光这个事儿是其实是可以用， 会用。 我觉得老师这点说 不能滥用， 要会用， 对， 千万别说一直开着 滥用。 行啊，今天爱车帮忙跟大家聊聊灯光这个事儿，不管是出行也好，还是说咱们正常的驾驶也好，我觉得都会对你有帮助的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忙，接着聊灯光啊。就是说到灯光的事儿，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还得是安全。 嗯， 我发现有的那地儿吧，因为今年出去几趟，偶尔还路过那种什么小山村， 嗯， 知道吗？就是突然间人烟稀少，然后突然间开始有人了。 哦， 有人的这种地方呢，然后一般的试驾教练和陪驾教练， 他会有一个警示牌，叫注意村庄，一个三角黑边，然后是黄底儿，有这个村庄的这么一个标识。 教练会提醒我们啊，前方就有村庄了，有可能行人会过马路， 对， 有可能小猫小狗， 对， 这都没有事儿， 家禽家畜啊。 对，千万不要撞到羊，撞到羊呢，估计你这个工资就交代的人了， 4000到8000块钱一只， 来一只这个镶金子的、镶金边的烤全羊。 哦，他们那个还有那个，因为在那个三幺八国道那边还有一叫什么，有一种特殊的小猪，那更贵，比羊都贵， 那都是人家的命根子，你把人撞死了，人这一年的经济来源没了。 然后其实说到这一点，就是咱们不光是在日常当中去出去玩啊，自驾游时候注意这种夜间的行车安全、过村庄的安全，就是正常的，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对， 城市里其实也如此。你包括你小区道路是吧？其实小区道路它是有限速的。 哦、对， 小区道路 5公里，30，你。你住的是啊，红城那一个小区占地10000， 在广场， 对对，10000公顷，就他们家一户独门独院， 五公里，这大家一定要记住是5公里、 哦。我记错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见过有人问我， 说是水哥啊，我们这个车是卤素的，想改现在不是都有什么氙灯啊、 LED灯啊 ，这还是去年问的。去年 LED 灯不是那么普及，然后我今年啊，真是打开淘宝一看，氙灯的价格也下来了。LED 灯的这个价格也下来了。 哦， 你比如以这个国内某知名厂家的这个氙灯跟 LED 灯的这个总成为例，我说的不是灯泡啊，一对儿 连灯碗都换了。 不是，就是它有那个安定包，就那一套，一套下来之后，氙灯现在，销量最大的、信誉最好的400块钱一套，而且是4300K 一对儿， 一对儿，然后 LED 灯呢可能贵一点，600-700也拿下了。 LED 才600-700，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消费者朋友可能都是 愿意改装， 愿意去做这个氙 灯 的， 确实是 这样的改装。我其实持这种态度，就是如果说咱们是为了这个安全的前提下去改装，我并不是鼓励啊，我但也绝对不去反对，因为确实有的这个主机厂出厂的这个卤素灯，它不是那么的亮。 就这么说吧， 是这样， 先让自己看得见，因为现在这些年我发现人的视力对于光线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它不像早年间大家也没不看手机，所以这个视觉都敏感。现在我觉得是不够亮，真是看不着。我晚上开车有的时候我觉得跟自己瞎子一样。 是这样啊，这个LED 也好，是氙灯也好，再往上说还有什么激光大灯？那 激光大灯 那太贵了， 那个就那换这个大总成， 那个贵了。咱就说氙灯跟 LED 这个 照月亮 改的这个啊，其实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很就是挺火的一个帖子来测试这 个深圳交警 是灯光测试 啊，灯光测试 就是对比到底是氙灯亮呢还是 LED 的亮？他也是拿几个知名的这个整车厂的灯光做的测试，最终。结果发现氙灯的亮度是要比 LED 还要高一点， 还要亮 一点， 就是说咱们看那个色温可能是5000， 对，就是还是要亮一点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不要过分迷信说 LED 它漂亮外观啊什么什么节约寿命这种的，其实从照亮使用角度来说的话，氙灯其实就足够了。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那我还选 LED 不，其实我 点亮快而且没那么亮。 我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不要去选那种高 K 数的， 对，你不要上10000K 8000-9000 这 种的， 这10000K是 过 了，市面上应该是没有卖的，不要超过5000。 有， 我跟你讲啊，就之前我开车，我发现一件事儿，我说这后面怎么晃个远光就过来了？后来开过去，我发现没晃远光，我怎么识别呢？确实晃眼睛，但是我看上面那个，如果开了远光， 对，开了远光，你比如说咱们 路 到一个路牌、 那个、 路牌它会点亮的， 对，很亮的， 是的， 我发现没有，我说天这。怎么的车这么亮啊，我就晃眼睛了。 可能就是改装灯之后它是灯碗没有透镜是吧， 反正就感觉两个灯球就过来了。 就很多可能开 SUV 的朋友们爱往那个车的上面加装，他不可能，他有的是不改原厂的灯，他装两个附加的那个有点像拉力灯，你知道吧， 我知道我知道， 就特别亮的那个啊。 你像要不像川子加俩环就完了，就有个效果，不用非有照明效果，对 不对，他那个点亮之后真挺亮的。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个，就像我啊，因为我的这个眼睛这个度数就散光高一点 啊， 到了晚上开车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视力下降的很多。 看六红绿灯， 对周围的这个，尤其是距离感的判断，会比白天下降很多。这个时候我就一般不愿意在晚上开车了。或者是道路很熟的话，我可以，就这个弯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有没有什么。如果大家是这种情况，你的眼睛或者视力条件不好，又没有人帮你看路的话，尽量咱大家就晚上能不开就不开了。 还有两件事， 这个真爱老车从我做起是吧？ 对，还有两件事。就是一是色温别选太， 色温一定要 别选。 其实我建议大家选4300， 我觉得别5000都就打住吧， 就5000以下。然后再有就是平常我觉得大灯那个照射的角度啊，别调太高。就相对来说往 这个你 适量 说的可能都是这个后话了，因为有的车型是不能 不太 调 啊， 不能调。 那出厂的设计师们，你们就要考虑一下，不要把人晃到了啊，因为晃到确实挺烦的。今天咱们爱车帮忙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灯光的事儿，如果后续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向我们询问，然后包括买什么牌的 LED 灯啊，什么氙灯啊，水哥这都有大品牌在后边支持啊，感兴趣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想住